让眼泪像江河般涌流，不要歇息，也不要让你的眼睛休息。夜间每到交睛时分，你该起来哀悼，像清水似的向上主倾诉你心，因为你婴儿的性命，向上主举起你的双手，因为他们因饥饿而昏迷街头。上主，请你回目怜视，你这样做究竟是对付谁呢？难道妇女应该吃掉自己的儿子，吃掉自己孕育的婴儿？难道在上主的圣所里应该杀死司祭和先知？街上遍地躺卧的尽是孩童和老人，丧身刀下的尽是我的处女和少年。在你震怒之日，你斩杀诸戮，毫不留情。你由四方给我招来施行恐怖的人，好像过节一样。在上主发怒之日，无人能够逃脱或者幸免。我孕育抚养的，我的仇人都杀尽灭绝。